Come in.我赌上一只耳环上了你，时间倒转也无法收回，就算冒着上瘾的危险。 So bad, no one can suffer. Hello, hello, 我想要他的一切，他的爱就是唯一的定律。他的处女我证明，越怕我机会无法自拔。都像是触电，心跳快到极限窒息的瞬间，站立叹了一口气。 Hello, hello, 就是唯一的解药，就什么话就丢到 destiny， 全身都埋沸腾着、yeah、终于能驾驭这感觉。 Oh, she wants me. Oh, she saw me. Oh, she hurts me. 继续追逐着你想得到你。 Just you overdone.